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十二集。夜里道上黑黢黢的，也没什么虫鸣鸟叫，就是这样的黑暗寂静之中，忽然响起了一声孩童的啼哭声。小孩哭声频率本就高，这夜半山上荒野无人，陡然传来小孩哭声，直叫人头皮发麻。 怎么有小孩？ 你去看看呗。 老白懒洋洋的道。说实话，这动静挺吓人的。蓝河迟疑了，虽然他经常能见鬼，接受能力已经比常人高， 可以不去吗？我感觉过去会被吓一跳，鬼片都是这么演的。 蓝河这么多年以来的锻炼都是如无必要无事别找事。 吓一跳？你一个无常，你配吗？ 我不配。不知不觉已经失去了害怕的权利了，蓝河只好提着灯笼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。向草丛里走了几步，抬高灯笼一照，只见是个穿着红肚兜的光屁股娃娃正坐在地上哭，头上还磕了个口子，旁边就是陡坡，估计是摔下来了。光听哭声很可怕，但娃娃本身倒是不吓人。蓝河放松下来，哪来的小孩啊？老白见了道， 哎呦，对了，他是庙里跑出来的，泰山娘娘除了照察人间善恶，还管着生育，庙里不少小童儿。 他知道蓝河多半不清楚，还给解释了一句，娘娘心善，一些个童魂会被他接到身边送给信徒养。 小朋友，你还好吗？ 蓝河上前想把小娃娃抱起来。 哎，小心点儿，这些娃娃胆子小得很，上次我吐了个舌头，哭得跟什么似的。 话音没落，蓝河已经把小孩抱起来了，相当熟练。他父母都是小学教师，婶婶还是幼师，勉强算得上家学渊源吧，对付小孩子还算在行。光屁股娃娃在蓝河怀里一点儿也没惊吓的样子，甚至往他怀里钻了钻，小手一伸把蓝河的面具都摘下来了。蓝河拿过面具，因为是小孩，他也不在意。小孩看到蓝河的脸就更喜欢他了。 我吹一下头，不疼啦？ 蓝河趁势给他吹了吹伤口，本来特想说去打针的，但一琢磨本来大家也都是魂魄，算了吧。老白又吐了一下舌头。知道孩子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 你舌头都快碰到胸口了。 蓝河把面具戴好，抱着胖娃娃继续上山，还用草编了蚱蜢给他。小孩让他哄的是服服帖帖。到了山顶的普济祠前，只见一个短袄套裙的女子正在数身边的光屁股小孩们，嘴里焦急地念着， 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呢。 泰山阴司有礼道。 老白吆喝了一声，又对那女子喊道， 吴大姑娘，看是不是你们庙里少的小屁孩跑到半山腰去了，被我们捡到。 这么多小孩，当然不可能每处都是娘娘自己带，送来的礼也不可能娘娘自己降临此坛来收，这样的大庙自然有当差的。女子一抬头，柳叶眉吊梢眼，十分俏丽，见到蓝河手里的娃娃就一喜， 只是他笑起来眼睛更加吊，嘴也大了许多，看起来有点僵硬诡异。 好险好险，我以为丢了一个。 他走起路来腰肢款款，走到蓝河面前。 多谢银柴兄弟了。 再瞥见小孩的脸，叹气道， 伤在脸上怕是要留痕了。 他伸手想接过小孩，胖娃娃特喜欢蓝河，抓着他的衣襟不肯放。蓝河一看那胡大姑娘手伸出来，指甲竟然是长长尖尖的，立刻闪了一下。 美女，你这指甲也太长了，不适合抱小孩吧？ 胡大姑娘愣了。老白急道， 你就给他吧，他自有分寸。 蓝河犹豫地把孩子递过去。 我觉得你最好把指甲剪了，这样挠痒也不方便。 胡大姑娘不知怎么竟然咯咯笑了起来。要说胡大姑娘的相貌实在是很好，俏生生的，只是每每一笑那份美艳就浓到透着怪异。她一笑，还没怎么看过这款的蓝盒就汗毛倒竖，忍不住退了一步，被老白扶住顶了一下背。蓝盒收到她的暗示了， 还记得你配吗？我不配，我不配，害怕，我是代表阴司来社交的。 蓝河默念，他干笑道， 好吧，仙女不挠痒的是吧。 胡大姑娘笑得更开心了，花枝乱颤的，好在胖娃娃看起来也没被她的指甲伤着。她抱着胖娃娃边走边道， 这样愣恐怕是生无常吧，辛苦了，带我去找些吃食来。 胡大姑娘走后，老白阴惨惨道， 日后可不能随便叫人剪指甲了，这指甲和分神是一样的，胡家平日里脾气大得很，今天你算是帮了他一把才没有责难你，像平时我来哪有饭吃，别以为他多好心。 哎呀，指甲很重要我知道，但是说也不可以说的嘛。 蓝河也听过各种传说故事里用他人的头发和指甲可以施法。 麻姑你知道吗？当初他降临人间，一个叫蔡京的看见了，就在心里想，哇，这女的手真是漂亮，如果能给我挠背就好了。不过是想了想，立刻扑街，眼睛流血。 这就是麻姑的惩罚，那人都未说出来，只是在心里想罢了。蓝河没想到如此严重。 好吧，我无心的，待会儿跟他说不好意思。 胡大姑娘准备好了饭菜，引老白和蓝河去享用。穿过普济祠，蓝河只见这里头竟还有观音殿。 那个，说错了，不要怪啊，这里怎么还供奉了菩萨的像呢？ 济慈寺本就是以娘娘为主，但佛儒之神也有，亦有民间俗神，民众有需求吗？ 胡大姑娘嫣然一笑， 这观音殿中供的是渡海观音，从前原是送子观音的，有段时间不是提倡计划生育吗？被景区管理处换了。 啊，这 行吧，总不能把碧霞娘娘给换了。而且生育也只是碧霞元君主管之一，不像送子观音专门送子。到了一处，只见石桌上有六样菜品，并一壶酒。胡大姑娘道， 斋饭没了，这是凡子供来的，你们用吧。 蓝河一看，只觉唾液在疯狂分泌。胡大姑娘看起来也是美食家。 这桂鱼先打牡丹花刀，腌制好了之后裹鸡蛋液上，一定是酥脆之下鲜嫩，爽口之余留香。清蒸炉鸭啊，哎，看看烫了白菜，把鸭子的油分都给吸了。 行了行了，快吃吧。 老白懒得听他说那么多，老白才吭声，蓝河就飞快吸食起来了。一个没吃饱饭那么久的演员，蹭过一餐饱饭就够了吗？显然是不够的。什么叫香而不腻？什么叫酥烂入味？连白菜都饱含着香浓的汤汁。蓝河虽然是吸食，但丝毫不觉得味道受了影响，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口感，软嫩的肋排入口让它要美上天了。事实也的确如此，老白和胡大姑娘都看到了，她吃着吃着身体就高了一寸，原是魂魄飘起来了一寸，整个人还扶着，手把面具，狼吞虎咽。老白都看愣了，他就说这次蓝河怎么这么积极出外勤呢？胡大姑娘也呆呆道， 饿死鬼不是要超度后才够资格考鬼差的吗？ 蓝河撑得在桌子上趴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坐起来，齿颊留香啊。胡大姑娘震撼地道， 吃这么多的呀？ 老白也啧啧称奇，却不好说出来。比饿死鬼更饿的就是演员啊。蓝河露出一个羞羞的笑容，又回到了那个俊秀清丽的少年，露在外头的褐色眼睛中流露出不好意思。对不起，一时忘情。 没事没事，吃就吃吧。 老白道， 咱们这孩子还年轻啊，这就吃撑了。要说祭品最好的，我觉得还是觉慧寺，虽然是素斋吧，但那味道吃一次记三年。 蓝河一听就心动了，但觉慧寺的和尚应该没有鹰勺那么好糊弄吧。老白，你下次去能不能带我一起吃啊？ 老白睨着他，你当走无常是什么了？混吃混喝的工具啊。 我觉得无常是个很高尚的工种，匡扶阴阳两界的正义，尤其是泰山阴司能有你这样的前辈，托起了阴间的秩序。 老白听得飘飘欲仙，又清楚蓝河是在吹捧。 哎，你少给我戴高帽子啊。 老白面无表情地扶了扶自己的帽子。 真诚点儿。 蓝河对他们道，胡大姑娘，老白，我请你们吃东西吧。因为是送礼，蓝河也把做的香都烧上了，他拿的时候都没数，剩下的全装上了，想来匀出一些不在话下。胡大姑娘却是一笑，稍一激动，那樱桃小口的嘴角又裂大了，几乎要到耳根，连忙用手帕遮住。 别怪我话说的直啊，你自个儿都三年没吃的样，没有什么好吃的分给我们呢。 老白条件反射地咽了口口水。 话不能这么说。 蓝河不但会做香，还会搭香山。三根长长的干香搭成框架，其他香照着形状靠上去，堆成下面多上面小的塔形，所以这也叫香塔，中间是空的，便于燃烧。在蓝河搭香山的时候，胡大姑娘就觉出味儿来了，盯着她搭的香山，眼神逐渐变得直勾勾的。 对呀，这是个生无常，它虽好吃，但不一定没有他爱吃的东西，比如这些生魂不爱的香火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